请掀开经本，《地藏经》科注轮观的第二面，轮观的第二面第七行啊，末后一句看起啊，圣明中地藏菩萨本愿六字是别体，别注经故，经之一字是通体，通于经故。这一句啊，再念下去就可以了，不必解释了。啊，下面这是细说，地藏菩萨是人，本愿是法，在七力宣体里面，这部经是属于人法立体，啊，属于这一类的。那么人名里面又有通别，啊，地藏是别，菩萨是通，啊，是这个通称，啊，地藏是别称。前面跟诸位同学提到过，实在讲呢，地藏呢还是通名，因为凡是修学地藏法门的人，啊，依地藏本愿自行化他，这个人都是地藏菩萨，啊，地藏菩萨很多，啊，我们一定要明了这个道理。这个现在呢，我们将这个地藏简单做一个解释，注解诸位自己可以去看，我讲啊不一定是注解里面的意思。地是大地，大地是能生能于，能够生于万物。我们知道这一切动物、一切植物、一切矿物都不能够离开大地，大地里面含藏着无尽的宝物，这个宝物能够供养一切众生。佛用这个来做比喻，啊，比喻我们的心地。前面序文里头啊已经说过，宇宙的缘起啊，生命的由来，都是从一念心性里面生出来的。所以佛将这个心性比作大地，啊，比如说大地，心性里面有无量的智慧，无尽的德能，将这个比喻作宝藏，啊，这个藏啊，就是含藏的意思，啊，心地里面的含藏无尽智慧的能宝藏，而且这是 一切众生都有的，并不是诸佛如来才有啊，菩萨有，我们凡夫就没有了啊，这凡夫也有，不但我们凡夫有，连恶道众生、阿鼻地狱众生呢，也没有一丝毫的欠缺啊。所以从这个方面来看呢，从这个心地宝藏来看呢，确实是生佛平等啊，在佛的果位上并没有增加一点，在我们凡夫这个地位上呢，也没有减少一点啊，都是圆满具足。但是生佛迷悟不同，觉悟的人呢，这个宝藏他自在受用啊，落实在受用当中，佛法称为三德密藏啊。这个三德是法身德、般若德、解脱德啊，所以在觉悟的人啊，他有这个三种受用。而且这三德里面呢，每一种里面都含着有常、乐、我、净这四种德，这个四德叫四净德，清净之德。我们凡夫很不幸，迷失了自性。所以这三样东西我们虽有不能现前啊，虽有常乐我净得不到受用，我们跟诸佛菩萨差别在此地啊。所以从性具上来说我们没有差别，从作用上来讲我们有差别啊，这个道理我们一定要懂得。佛教导我们没有别的，就是教我们觉悟啊，教我们回头，教我们恢复得用，也跟诸佛菩萨一样。这个三德里面什么叫法身？法身法是诸法了，事出世间一切诸法，一切诸法是自己，谁知道呢？即使明了一切诸法是自己，你就证得清净法身。所以这个三德实在讲啊，一个得到通通都得到啊。我们不知道一切众生是自己，一切众生怎么会是自己呢？是自己一念心性所变现的，那个一念心性是自己，也就是说能变虚空法界，能变设法界一正庄严，那个能变的是自己。诸位想想，能变的是自己， 所变的还有例外吗？这个话很难懂，所以佛在经典里面常常用比喻说明这个思想，希望从比喻当中啊，你能够悟入。但是你要晓得，比喻没有办法比得恰到好处，比不出来的，只能比一个方法啊。立根的人从比喻就能悟入。譬如我们做梦，一切凡夫都有做梦的经验，所以佛用这个梦做比喻，经论上常常见到。能做梦的是我们的意识心啊，谚语说得好啊，说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啊，有所思是自己的心。啊，晚上睡觉的时候，这个心就化成梦境。那么当心呢，变现出梦境的时候，就如佛在华严所说的，唯心所现。华严讲的虚空法界一真庄严，唯心所现的，就好比梦中的境界啊，梦中也有虚空法界，也有一真庄严呢。梦中是我们意识心所现的，梦中也很有很多的变化了，那个变化确实也是为识所变的，这个就把大的缩小了，而且梦的时间短，你一觉醒过来，哎，刚才做了个梦，哎，梦中境界还清清楚楚，啊，梦到哪些人，还做些什么事。你想想梦中这些人啊，自己跟别人，山河大地，虚空世界，你仔细想想，是不是全都是自己呢？除了自己之外一无所得了。所以佛法当中常讲全真皆妄，真是能变的，妄是所变的幻象啊！你说你那个能变的心在哪里呢？变出来的境界就是心啊，心变成相分啊，整个这个相分呢，就是自己的真心。所以说，真妄不二。性相也如啊，你从梦境当中细细去体会，常常去体会啊，每一次做梦啊，都好好的体会一番，你慢慢的就会觉悟到了，你才晓得山河大地一切众生原来是自己啊。这个里头实际状况啊，真的是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可是诸位要知道，说无不是空无，空无你的意思又错会了。 有跟无是一桩事情啊，不是两桩事情啊。因为怕你着有，所以才说无；怕你着无，所以才说有。两边都不着啊，你就入佛的境界了。啊，所以跟你说真实境界，啊，你看佛反复这种说法，你在里面去体会。啊，非有相，非无相，非非有相，非非无相。你要是真正体会得了，你才晓得诸佛菩萨过的是什么日子。啊，我们怎样学的？啊，学了也跟诸佛菩萨一样啊。啊，他们是过的三德迷藏的生活。啊，虚空法界是自己清净发身，啊，所以它里头一切障难没有了。啊，我们今天这个世间聪明人、有智慧的人，啊，他们说爱人如己。你们想想看，这个味道，人是人，己还是己，啊，爱人就好像爱自己，还是两把事情啊。这当中还有隔爱呀，啊，爱国如家，这个在世间人家，这个境界了不起了。你爱国如家，那别的国家怎么办呢？国与国还要冲突，还要打仗。即使是你爱这个地球上一切众生，像一家人一样。现在我们知道啊，地球在太空当中是个星球啊。你爱这个星球，除这个星球之外还有别的星球，这问题怎么解决？于是又发生星际大战，没完没了啊。所以佛告诉我们，真正的思想尽虚空变法界是一个自己，这里面所有一切矛盾冲突误会全部化解了，都解决了啊。尽虚空变法界是一个自己啊，你真的清净法身，清净法身佛啊，你懂得清净法身佛的意思吗？清净法身佛的意思就是尽虚空变法界是一体，尽虚空变法界是自己，这叫清净法身佛。你切入这个境界，你自性的本具般若智慧当然现前。为什么呢？没有般若智慧，你入不了这个法界，你不可能有这个体会呀，不可能有这个认知啊。啊，以智慧现前，这个智慧是究竟圆满的智慧。啊，同时解脱现前，解脱是得大自在。所有一切的烦恼都化解了啊，见思尘沙无明全都化解了。 六道没有了，十法界也没有了，再给诸位说，一真法界也没有了。一真法界是跟十法界相对建立的啊，那一边没有了，这边怎么会存在呢？啊，像我们生病啊，生病你要服药啊，药跟病对立的，没有病了，药也没有了。众生不生病，哪来的药呢？所以诸法是相对建立的，这边没有了，那边也没有了，这叫真正解脱。啊，所以今天这个世间严重的问题，就是种种啊族群不同的意见、不同的思想、不同的信仰，产生许许多多的矛盾冲突，造成许多无谓的人为灾害。这个社会各个地区国家些领导人都为这个事情啊焦虑，希望能找到一个解决的办法，真正能达到世界和平。几千年来中国外国多少人在寻找，都没有找到啊！啊，而这个方法呢，在大乘佛法当中，啊，你证得清净法身呢，这些问题都解决了。啊，那么由此可知，解决世间一切纷争的方法是什么呢？是教学。古代大圣人释迦牟尼佛知道，所以他不做国王。为什么？做国王解决不了问题，这个问题不是政治能解决的，也不是武力能解决的。啊，武力解决问题，在这一个世纪当中，啊，这个世纪将要结束了。战争特别频繁了，啊，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只是把问题越搞越严重，越搞越糟，没有能化解啊。我们在这个地方啊，要醒悟过来，武力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解决问题的方法，中国古老的圣人说过了，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建立一个国家，统治人民，要用什么方法呢？教学。释迦牟尼佛懂得，为了要达到社会的安定、世界和平，一切不同的族群、不同的文化共存共荣，互助合作，所以他舍弃王位啊，他搞教育啊，一生从事义务的社会教育工作，中国的孔老夫子 也是这一号的人物。这个是人类的先知先觉，被人们尊称为大圣人。非常可惜的是，在那个时代没有现在先进的科技工具，所以虽然一生认真努力的在推行智慧教学的工作，进展缓慢的影响的面不大了。他们过世之后，有学生继续老师的事业，继续老师的愿望，推行智慧的教育，也是因为人数太少了，不能普及，所以教学的效果就不如理想了。那么这代代相传，传久了啊，它变直，就越传越磨了。所以佛的发愿讲正法、相法、末法，正法大致上还差不多，相法呢变化就很大，就相似了，不像以前那么样的真实。末法时期差别就更大了。我们在这个时代非常不容易，能够得人生，能够遇到佛法，而且能够遇到正法，实在是稀有难逢。又遇到现代先进的科学工具，那么我们人数虽少也不怕，借着这个工具啊，能将正法传遍到全世界。集成佛陀孔老夫子的遗志希望达到社会的安定、世界和平人人都能够觉悟，人人都能够解脱，脱离烦恼，脱离恶业，脱离苦报，脱离生死轮回。这个是佛家教学的目的，佛家教学义务的，对社会一无所取。为什么一无所取呢？做一个榜样给世间人看，世间人不了解事实真相，在生活当中贪婪之心与日俱增，每一个人都无止境的贪取，必定造成人与人之间的冲突， 那么这个问题依旧不能解决。啊，这个世界上彼此互相争执，这问题不能解决。佛给我们做榜样，我们是佛的学生，要学佛的模样，也要给社会人做个榜样。我们展现出知足常乐，啊，这就是暗示世间人，你要想过幸福快乐的日子不难，人人都可以得到，知足就行了吗？啊，你有大智慧，有大能力，你是英雄豪杰，你过很清苦的日子，住个小茅棚啊，哎呀，好像对你太委屈了。设智慧，设福德，设才艺，设能力，谁能比得上释迦牟尼佛？在中国，谁能比得上空老夫子？释迦牟尼佛所实现的三衣一钵，树下一宿，日中一时，世尊没有觉得委屈啊。这个就是大智慧大慈悲的表演了。教导一些世间人，教特别是世间这些英雄豪杰，教导他们要求要给一切众生做榜样，自己首先要受力，要过一般贫苦人民同样的生活，毕竟这个世间苦人多，这人心就安定了，这种表现是无尽的慈悲。释迦牟尼佛是帝王出这个阶级出身的，他为什么不想他的富贵？孔老夫子确实是有能力求得富贵的，为什么不求？啊，过平民的生活，他不是没有能力。啊，要用现在的话，孔老夫子要搞一个革命，推翻一个政权，去做皇帝，轻而易举。底下这个学生3000多人，什么样才干的人都有。在当时哪个国家都比不上他这个实力了，他不搞啊，不给后人做一个坏样子啊，有智慧有能力安分守己，给天下后世做一个好榜样，这是慈悲到了基础啊，这是真正有爱心的人啊，爱社会爱民族爱国家爱一切众生，他做出这个表现，不是没有能力，不是没有智慧，所以这是世出世间大圣人的行矣，我们要能体会得到，我们要发心继续他们的方规，认真努力来学习，希望在现前的社会 做出一点贡献。我们只有贡献，绝不求报酬。啊，这样就对了。你永远保持自己心地清净平等觉。啊，绝不受世间名闻利养五欲六尘的沾染。不收逆顺善恶的境缘所动摇，我们自己脚跟站稳了。无论我们是什么身份，无论从事什么样的工作，都是菩萨。往生不退做佛，自己真有把握啊！真正看得破放得下，我们学的是这些啊，三德密藏。这个里面的意义我们不能不知道，不但要知道，还希望要做到相应。啊，这个相应之法呢，一定是以智慧关照啊。我教导同学们智慧关照的方法了，从梦境啊，从这里下手啊。你每一次做梦醒过来之后啊，细心去关照一番，你能常常这样做，逐渐逐渐就觉悟了，然后看到这个社会芸芸众生是个梦境，你把这个事实就看穿了，真相就看出来了，确实是梦幻泡影啊，如露也如电啊。于是你在这个复杂的社会里面啊，复杂应酬里面，你的心境泰然啊，心若虚空啊。六祖慧能大师所说，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啊。这个时候解脱得到了啊，你自在得到了。无论在什么时候，无论在什么场所啊，无论是什么身份，无论从事哪个工作，没有一样不自在啊。我们利用现前的身份，利用现前的工作，贡献给一切众生啊，帮助一切众生呢，帮他解决生活上的困难，或者是物质生活，或者是精神生活这叫大慈大悲啊。而自己的心地真诚清净平等，与三德密藏相应。三德密藏呢，就借这个身体啊，借我们的行为落实了我们所以这么说，所以这么做， 主要的目的帮助众生觉悟，因为只有一切众生真正觉悟了，他的问题才是彻底解决。他还没有觉悟，那换句话所谓的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啊！治病呢没有治根本呐！过几天老毛病还复发了。现代高科技我们一定要好好的利用啊！以这个方法去传播借着这些设备将我们这一生也化千百生啊！同时嘛，这个世界各个地区都能够收拾得到啊，尤其是现在网际网络将来在我看10年之后，网际网络一定取代现代的卫星电视变成我们生活最重要的一部分。现在小型电脑像一本书这么大，将来每一个人手上都有啊，全世界的资讯一按钮都展现在你面前未来是这样一个时代，我们一定要认识清楚。所以我们在任何地方，我们表演的行为，我们的言论立刻传遍全世界这是好工具从前方东梅先生常讲啊，这么好的工具为什么不好好去利用它如果利用这些工具传播邪知邪见传播杀盗淫妄，那是造大罪业比古往今来造作一切重大忤逆十恶罪业不知道要严重到多少亿万分所以这是个工具你用得善，你做了大好事真正是集大功累于大德；你用得不善，你造极大之物工具本身没有善恶所以我们下手之初从化身化身就是自信与心性相应诸位翻开第四面这个第四面注解里面有几句话我念给大家听听第四面第一行从幕后啊看起法界包含摄一切法用不可尽名之为藏这叫地藏 啊，为什么用藏这个字呢？啊，诸位要晓得，此地讲的法界就是一念心性。啊，我们讲自性，讲真性，讲佛性，讲法性，讲法界，都是一个意思。啊，佛用种种的言辞来说明一桩事情，他的用意是叫我们不要执着。啊，也是老子所说的，名可名，非常名。啊，道可道，非常道。啊，唯有立名字相，立言说相，立心缘相，你才能体会大道。哎，也就是你才能够啊明了实际的状况。啊，如果一落在名言里头，所以你起了分别执着了。你分别执着名字，啊，分别执着言说，啊，你心里头有念头在思维分别执着，那你就错了。啊，事实真相啊，永远跟你隔绝了。啊，这个话是马明菩萨在《起心论》里头告诉我们。啊，他教我们要用什么样的心态来学习，说了三个原则。啊，立言说相。啊，也就是不要执着言语文字。啊，立名字相，名词术语。啊，它是一个表达的工具，绝对不能执着。啊，这些东西像什么呢？像我们到哪里去指路牌一样，路标一样，啊，它有作用，指示你的方向，你不可以执着。你要执着，哦，这就是的，那你就错了。啊，心缘相是什么？是你落在意识里头了，那你怎么能开悟？你能够一切都不分别不执着，你才有机会呀悟儒啊！啊，你才能够见到，你才能够得到受用。这个受用就是自信包含一切法，啊，用不可尽呐，无量的智慧呀，无量的德能。是你自信里头本具的啊！佛有能力说无量无边的经法，你也有能力啊！你并不比佛差了。今天你这个能力不能现前，说实在话，你的能力并没有失掉。你的能力存在，跟佛没有两样，只是你有烦恼把你的能力障碍住了，盖覆住了，它不能现前，不起作用。啊，我们再继续看他这个文，以众生信聚三千之宝，为烦恼六贼所伏，亦是卧王所害，乃出此三德密藏，用赎常住之命，尽地藏之名，正取乎此。这个比喻很好，啊，说得很好。我们众生原来是佛，啊，为什么呢？信居三千之宝嘛。做注解的这一位法师，他是天台的学人， 天台的子孙了。所以注解里面许许多多名相术语都是胎教的啊，这个三千之宝是智者大师注释了《法华经》文句里面所说的啊，他的注解叫文句。大师告诉我，一心具足十法界，此地的十跟华严经上用的是一个意思，是表法的，不是数字。无量无边的法界，把它归纳了，归纳成十大类呀，每一类呀都是无量无边。信德不可思议啊！这个十法界呢，佛法界、菩萨法界、圆觉声闻、天、人、修罗、畜生、魔鬼、地狱，这个大家都很熟悉。那么佛为了讲经说法方便起见，用这个方法来说啊，设法界里面每一个法界里面又有设法界啊，以我们现在叫人道，有人中之佛，释迦牟尼佛人中之佛，有人中之菩萨了。华严经上讲的五十三参，那五十三个人中的菩萨了，这当时都在世间的住世的，有人中的阿罗汉辟支佛，有人中之天人呢，福报大的享受跟天福一样啊。啊，也有人中之畜生呢，愚痴颠倒啊，天天造作恶业啊，邪正是非善恶没有能力辨别，人中的畜生呢。有人中的恶鬼，有人中的地狱，岂不是一个法界又具足十法界？那么十个法界里面就变成一百个法界了，这叫百界。法华经上给我们讲摄如是，这个摄如是是讲的性如是，性是体性，是一念心性，相如是性会现象，相是虚空法界，诸佛刹土，十法界一真庄严，相啊，相如是。这如是怎么说法呢？性如其相啊，相如其性。古德用个比喻来说，用精跟气做比喻，把精比作性，把这个气比作相， 我们用黄金可以做许许多多不同形状的器皿啊，就像这个设法界一真庄严一样，哪一个器皿不是黄金呢？通通都是一个质料嘛。这个就是所谓的以金作器，器器皆金。希望我们从这个比喻上能体会，设法界一真庄严全是自信变现出来的。那么我们问，哪一样东西不是自信？去宗门呢，你们看看公案，祖师考考学人，看看他见性没有了，信在哪里呀？他哪有比一比，祖师点点头，任何一物都是的嘛，不有一样不是的嘛，干视觉也是的嘛，就真正明白了。明白什么？他见到发生了，见性就是见到发生了，知道净虚空变法界是自性变现的，就是自己。